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简单。 My Radio 在互联网当中为你制作最精彩的网台节目，你可以根据你的兴趣选择你喜欢的节目，选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记住 My Radio 的节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娱乐性的节目，所以给节目月费是绝对值得的。 好，第二節嗱，就頭先我哋提嗰個搞爆炸嗰個畫家咧，就係、是、蔡國強係嘛？我記得個國強咩，但唔記得姓嘅。 佢啲賣點樣賣咧？就係、是、爆炸之後咧，就佢啲炸藥咧，嗰啲粉咧，黐喺啲張紙度，咁、就賣張紙，啊賣塊板啊賣張紙。 個爆炸本身就冇賣㗎啦， 冇賣，賣咗咪 video 咯，爆炸 video 咯。咁另一個要講講就係崔月雕啦。 咁你可能我哋應間即係再揾到呢個畫家嘅時候咧、啊，你擺咗落去嗰個人民廣場嗰先咯。 擺咗㗎啦，擺咗口罩崔月雕。咁佢係佢嘅價錢就喺國內嘅拍賣行拍出嚟，或者甚至香港拍賣行，但係嗰拍賣行係中資嘅、保理。咁、就佢嘅作品就我諗有人十張八張都過億。即是作品有十幾種作品，咁佢可能係世界上現存畫家中最多過億作品、過億港幣嘅。 佢咪在生嘅？ 在生，仲畫緊， 仲畫緊㗎 嘛？啊，好大張嘅出現咗。咁就咁呢個我哋唔好講啦，因為大家知道啦，俾大家知道有個名咁緊咁樣，因為。嗰啲現代水墨咧就都好澤洗嘅，咁就而家呢個西九咧有一個現代水墨展咧，嗰、那個水墨展咧值得睇啦。因為嗰個水墨展咧由香港curator 香港策劃，咁就嗰啲水墨畫家咧咩人都有，日本、韓國啊。 國際化啲， 巴基斯坦啦、歐美國有啲有嘅，歐即係其他國家人都有嘅、即係唔係中國人先至買水墨，其他國家人 有咁計啦。 印度、巴基斯坦有水墨畫家，我都估唔到 真係。好嗱，其實我去個版面度啦，即係電腦個版面啦，咁去睇睇呢張畫，呢張啦嚇， 大家記住個名得噶啦，崔月雕係 啦嚇。 咁至於話，名唔知啱唔啱，係咪咁讀嘅咯？唔知係咪咁。 係啊。OK 嗱，咁就即係呢類畫咧，大家要睇嗰陣時候咧，就未必咁多輔助嘅一啲學術嘅論文。 冇得解釋㗎啦。 冇解釋㗎，佢話 睇個名，大家知道名。 佢話一億就你話一億㗎，尤其是拍賣嗰個拍賣行係保利嚇。保利如果冇記錯，應該就係同呢個解放軍嘅。 解放軍嘅。咁佢百億啦，唔係百一張喎，佢十幾張百一億喎，張張都百一億， 張一億 喎，即係世界上華人畫家中現存嘅畫家中過億作品就最多嘅作品係佢啊，所以就俾大家知個名啊咁樣啊。 嗱，另外一個咧，我哋要講講咧，就係咧，就香港嘅大學個排名啦。咁我讀書嗰陣時候咧，就冇呢啲嘢喎， 啊，仲唔興嗰樣嘢啊？ 冇啊！你點同人去揮啊？嗰陣時候，哇！你港大香港即係受一次啫，你出到大海又唔係嘢嚟㗎啦，唔係嘢嚟㗎啦！你 但係呢幾年咧就節上升香港，真係你嘭嘭咁升到咁啊！而家個個爭排名而家。 以前咧亞洲區都我覺得都好少搞呢啲大學排名嘅，因為你搞大學排名咧。是美國佬搞嘅啫， 歐英語係國家搞，即係講就英 唔係啊， 美國 搞，唔係英國都唔搞嘅，英國係近年先搞啊，係受英國，因為以前咧嗰兩間大學就不屑同你爭啲嘢嘅，喂大佬，我幾百年歷史。 即係差唔多講緊，即係佢差唔多講緊成千年嘅歷史。屌，我梗係唔會同你班啲哈佛啊走去咩嘛？嗱，另外一個例子啦，譬如德國嘅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喂大佬，人哋喺呢個二十世紀初嗰時候，你美國哈佛佢啲行埋一邊啦、啊。你而家仲即係搞啲排名咧，尤其德國啲大學咧，佢真係唔會同你搞呢啲嘢。 搞呢嘢。 嗱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即係你稍微識少少，你知道呢啲就真係堅嘢嚟嘅。咁你但係你問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咧，你仲係識得哈佛啊、耶魯啊、Princeton 啊， 英語係咯、 啊，英語係咯、啊， 國家啦、 啊，咁、啊、你再得劍橋牛津咯、啊，咁、啊、其他你唔識噶啦嘛，咁、啊、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又覺得即係真係要花少時間咧去理解成件事咁。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日本嘅大學， 中韓、中誒、韓國、日本、法國。 唔系 啊，西班牙系国家呢？真 日本嘅大学，你话出几多即系劲人咧？ 诶，梗系唔使谂问问啦。 系咯，咁你而家啲喂亚洲区啲大学，好似佢哋冇份咁啊！真 喂，香港啲必超过佢哋噶。 系啊，咁我你问你老我老虎都唔信嘅嗱、啊，你净问一样嘢，譬如嗰间大学要出咗几个诺贝尔嘅 得奖者， 数一问下凑数咯。咁但系好似而家唔系计啲嘢喎，系嘛？ 我哋一讲入正题先。 嗱，仲有嗱，我喺呢、這个苏黎世第一站就去呢间爱因斯坦嘅母校 ETH 啊 ，ETH。咁你香港有几人识咧？有咩排名咧？咁但系嗰间嘢廿几个物理系嘅，即系喺度做过嘢嘅人系攞 诺贝尔 奖。 美國呢、這個UC Berkeley 咧，我講個樣，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唔係笑話，真事，即係事實嚟咁樣。學校當然停車位唔夠啦，佢只有寫呢、這個即係諾貝爾攞諾貝爾獎喺個停車位嗰度。哇！咁巴閉啦，真係。泊架車喺學校裏面，其他話泊咗出邊啦，唔該你。 咁呢個應該嘅。 老師泊咗出邊。 如果唔係，你邊有獎勵？邊有 incentive 啫？係咪啊？當然你話攞到諾貝爾獎，佢就唔會太計較呢啲嘢嘅。但係即係你俾咗啲incentive 啲學生嚇、啊，你將來都可以咁樣係咪啊？咁我哋講翻而家呢個香港嘅所謂大學排名啦。咁我即係好坦白同大家講啦，我覺得多 Q 魚嘅呢啲嘢，即係正如譬如我讀嘅城大咁樣，我從來唔覺得即係有啲咩嘅值得嘅即係高排名嘅地方。 點解因為香港？呢、這個爭排名，因為而家自從爭呢個補助啊，攞政府錢之外，要爭排名啫嘛，要國際聲譽嗰樣嘢就爭。咁咧就香港咧，其實咧攞大學排名嘅有着數。 嗯啊，因為排名高咧，咁啊政府俾錢就叫鬆手少少，係嘛啊？ 咁樣其中一項咧就叫國際化，國際化程度。 嗯。 咁啊，呢十年八載咧，就香港砰砰聲聲咧，因為國際化好國際化，作為國際化就係大陸學生多，大陸老師多。 嗱呢個問題上面好怪喎，即係你講話 佢當咗中國就係國際， 係啊， 國 唔係，即係當咗即係喺香港同中國分開咗啊，係啊。咁有啲人就潤佢啦，咁你咪港獨咁，咁事實上係嘅，即係你將佢同佢對立咗嘛，你當佢國際學生，我哋唔係當佢自己有嘛， 當國際學生啊， 咁呢啲就又係香港而家啲荒謬嘅地方啦。 另一樣嘢咧就係香港嘅老師啊，好多外國人， 不過係大陸人， 有啲大陸人也有好多啊，嚟好多， 嗯， 就香港請外國請英美老師咯。喂，好平常啫！ 我哋嗰年代好平常啦， 好平常啊！ 我哋英文系咁样吓，咁、你唔通请个香港人去做英文系咩？梗系唔掂啊嘛！ 你香港有法律系 啊， 法律梗系请英 鬼佬 国老师嚟教啊！喂，会计都可以噶，请好多外 唔系咁呢个牵涉到嗰个法律制度问题啊！你普通法啊嘛， 普通法 咁你美国嚟都唔掂噶，都唔系嗰度法律制度。 你语言嗰度梗系揾英国佬嚟教，咁样梗系揾。咁我香港咧，另外咧請老師好容易嘅，即係有空位咁啊，自不然請外國人嚟做啊。咁啊咩嘢？但係某啲國家咧，佢請老師啊，唔係咁容易請。譬如話佢點解唔請本地人先？譬如話一個德國、韓國、日本、台灣、中國，喂佢請個外國老師好麻煩嘅。 嗯 因為他自己制度的嘛，點解會請外國老師？ 你要解釋啦， 解釋俾佢聽。 香港就唔需要解釋嘅， 話請就請， 話請就請啊嘛。 咁另外你 你中國法律、中台灣法律點會請外國老師嚟教啫？係咪？冇可能嘅。 嗯， 係嘛？ 唔係，但係另外一樣嘢都即係解釋到呢個現象咧，就係香港咧嗰個物質條件比較好啊。你如果比起即係同英國嗰個講師或者大學教授嗰個薪酬咧，絕對有吸引力喎。 咁當然吸引力啦。點解咧？因為每一個國家咧，個教授嗰、那個編制咧，可能依公務員編制。 係啊。 咁樣佢 其實咧喺英國咧就 佢個薪酬啦， 除咗嗰個社會地位之外咧，就冇乜著數嘅。 冇乜著數。 係啊。 但香港的個薪酬係特別高噶嘛？ 咁但你唔高咧，你唔高亦都請唔到一啲稍為好少少嘅教授過嚟。 咁啊係，咁你第一件事咧就係、是、譬如有某啲國家，韓國、日本、台灣、中國咁樣啦，佢咧佢個大學教授嘅編制咧，佢唔會脱離個公務員制度好遠。有啲係以國家級嚟定啊嘛，咁國家級 大陸就大鑊噶啦，大陸你啲 國家級 即係一嚟香港就爭好遠噶啦嘛。 咁你用點樣用美金計算啫？ 係啊係啊， 喂、 啊， 國家級嘅國家級個編制。 所以英國咪出現咗個情況咯、啊， 英國 自戴卓爾之後大量逃亡啊嘛，即係個個一係走曬美國， 走曬美國 啊嘛嚇。 咁、那個編制係佢係政府規定咗個價錢噶嘛，因為薪酬啊嘛。 啊 咁你拎佢國際用美金計算，當然佢低到無倫啦，係嘛？ 係、嗯、嘛？ 再變成咧，香港接掌呢、這個香港嘅制度咧，係今就係以前港英嘅制度啦、 嗯。 請老師好容易，咁、 嗯、 啊國際化，老師嘅國際化咪高好多咯。 咁但係呢個唔係而家嘅情況嚟嘅，而家以我自己親身嗰件咧，就即係喺即係啲大學都請咗。好多中國老師嘅，咁我自己始 終都當國際化㗎啦， 就係、是、咯，我始終對佢哋嘅水平咧，我有頗大嘅質疑。 咁呢樣我哋唔好講佢水平先，先講國際化嗰樣嘢先、 嗯。 另一樣啊，學生國際化又犀利啦，因為大量 中國學生， 中國學生嚟。 不過嗱，呢個亦都要補充嘅，我自己親眼去喺城大，因為有我成日都翻去啦，的而且確就真係幾多外國學生嘅、 嗯， 即係所以外國學生就啲、啊，譬如啲咩西班牙、法國啊。美國啊， 嗰度咧就分咗兩方面講，有啲係 唔係南亞最多， 南亞最有短期，有長期， 仲有非洲， 非洲 啊， 或者即係各種各樣嘅獎學金多或者咩咁， 係佢即係俾咯。而家係咪香港政府課税出去啊？俾錢啫，呢啲人嚟啊！你話即係呢樣嘢值唔值得做咧？嗱，如果你話喺嗰個財政相對寬裕嘅情況，我之後我就唔反對嘅、 嗯。 不過問題咧，而家香港咧，其實大家要留意啦。好多基礎建設咧，都慢慢係落後啊！嗱，我唔係講緊咩支付寶嗰啲嘢，我覺得嗰啲 bullshit 嘅。醫院啊，係嘛？教育制教育啊，中學、中小學教育啊，幼稚園教育，其實嗰啲真係你為你搞好嗰啲先至俾錢呢啲地方啦。 唉，講起醫院，另一第二日就再講，因為香港咧太保障自己嗰啲本地醫生，太保障。咁你而家香港學生，但有大量學生係留喺美英國做醫生噶嘛，翻唔到嚟做。美國、加拿大啊、英國好多醫生噶嘛，華人醫生、香港醫生嚟嘅，翻唔到嚟。咁呢啲就 要再考試，因為 連嗰批嘢都殺咗佢，真係好唔應該。 佢要攣住嗰個供應啊嘛。 供應 Yeah. 我哋講翻呢個即係大學國際化問題啦。嗱、yeah. ，我自己有兩個結論嘅。其一咧，就大學嘅排名咧，就唔應該同呢個所謂國際化掛鈎。 呢、這個係一個 point 啦，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啦。 第二 應該係佢正常咧就可以，但係而家係 K 型啊嘛，而家香港嘅 K 型啊嘛，所以呢個 category 係戇居嘅。 係啊， 另一個 另一個類型嘅 category 係戇居咧。就係、是、僱主評分，喂，僱主評分問來問去啲咩僱主咧？就問啲跨國公司啊，摩根士丹利，你呢邊請啲咩人啊？ 成日咪醒目仔啊！ 大佬，你真係好離譜啊！大佬，問來問去，問嗰幾廿間，即係跨國公司下面有咩夥計？喂，唔通入跨國公司請日本仔、韓國佬、中台灣佬、中國佬去做嘢嘛？好少啊，大佬！ 絕少 啊！唔係頭先你講，咪而家咪大量請中國人咯。咁但係後面個原因唔係因為嗰個學術水平，係因為班友嘅關係啊嘛。 咁佢進入中國做嘢先，正咪啊正。 但係你而家問題就係你大學教育係咪訓練？即係你個目的係咪訓練醒目仔先？ 即係你唔夠僱主評分呢個評分。以前目的就係啱嘅，你僱主評分可以評個大學生嘅嗰個質素，但而家去到。你问跨国公司根本又不公平，你根本怎可以问全世界的雇主呢？是吗？问来问去大行，是吗？大行又有自己政治目的，再变成国际化的评分制度是很戆居的，雇主制度的评分制度又戆居的，是吗？这样國際化學生又個又戇居嘅，真係。喂，我大量我獎學金多，全部嚟個個暑假嚟一千幾百人咁樣。喂，咁啊你個分數國際化分數即刻提高咗，咁你就拋贏呢個日本、韓國噶咯喎。 嗱，有啲好恐怖嘅，你睇啦，譬如浸會大學咧，中國內地生佔本地非本地生嘅比例咧，98%。 哇！ 啊，点解系咁啦？点解？ 咁啊，国际化啦，你又国际化啦。 咁点解会？点解会国际化咧？我唔系好明嘅啫。唉，咁仲 你系普通话讲得好啲，英文讲得差啲啊，仲 唔系？你又唔可以咁用以前嘅标准，因为而家呢啲中国嚟嗰啲学生啲英文都 我知道，我知道，当然我讲少啊，即系咁样啊。 咁但系而家香港嗰个高等教育处一个极度。荒謬兼畸形嘅狀況啦，我自己翻到去我都覺得三個字冇眼睇。 咁而家啲香港嘅學校嘅排名喺度不停咁急升喎，急升喎， 係啊， 即係佢係淨係輸俾新加坡啫喎， 即係新加坡， 係啊。 我又唔覺得新加坡個大學真係水平好高喎，係嘛？你起碼一樣嘢啦，即係個言論自由嘅問題啦，係嘛？你係咪所有嘅即係呢啲研究你都可以自由去做咧？嗱，反而日本咧。我就真的不明白了，可能日本的大學都不好，即不屑於去參與這些戇居的遊戲。你只是那幾間東京大學啦、京都大學啦、早稻田啦、慶應啦，喂，大家都全部名牌嚟噶嘛，咁你 估都估到啦， 你仲唔好講韓國大學都犀利， 梗係啦， 咁你話你超越咗呢啲大學喎，嗱，另外一個問題咧，即係喺呢度都要提一提。從來呢中國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呢都沒理由會 輸給香港， 沒理由會輸給香港。現在不敢說，因為即據我所聞，其實中國的高等教育都是相當之即腐敗的，可能真的出現這樣的情況。但即如果你說老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出過幾多歷史上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呢？咁呢啲咪又係唔計分呢？ 唔計分 係又係唔計咧？咁呢啲又係真係 教授當然好精嘅教授啦。 啊， 最世界上最 top 嘅人都會喺度教。 因為佢個大學本身已經係一個歷史嚟噶嘛。嗱，你香港大學都勉強可以係啊，即係早期啊，譬如孫中山喺嗰度，即係咩個嚇？ 唔係北京大學咧，個英文名先叫 Peking University 啊，佢自己都唔會改噶啦， 改噶， 佢改到叫 University of Beijing 噶啦。嗱，我想講，嗱，即係除咗港大之外，你其他大學有冇呢個所謂歷史喺度咧？理工大學、中大都有，中大都有呢個歷史係嘛？即係佢喺呢個未成立中大之前，專門有得講。喂，其他理工、科大、嶺南。浸會城大有咩歷史啫？ 嗱，呢啲嘢唔好講住。我哋最重要講一樣嘢就係，當呢啲排名榜一公佈出嚟嘅時候咧，香港傳媒咧不爭先咁恐後咁樣報導，但係咧佢唔加注解，唔講呢個內容，就真係登個。就登個總分數出嚟，總 咁你咁咪梗係好開心噶！我仔入咗中港大喎，哇！全亞洲最咩喎咁啊！屌嗰啲人嚇， 跟住咧，如果真係一個有負責任嘅編輯咧，應該話俾人聽，揀某啲 category 嚟比分嚟評價，你就唔好評喺嗰、那個。應該睇學術嗰度邊個高分，邊個考大高分，某啲咩名人多出高分咁樣計，咁樣就唔好話 老師的外國老師多咁樣嗰個評分嗰個， 唔係咁你首先要即係要質疑嗰個就係搞呢嚿嘢嗰個人係諗緊啲咩嘢咯？ 因為佢啲標準係可能以前定落嚟，而家就 我覺得唔係嘅，我覺得就係呢個其實咧就先有結論㗎啦。呢啲咁嘅即係評分咧，其實就因應嗰個香港。或者 唔係佢係國際全世界評嘅 多 Q 魚啦，我嗱呢個就算咁樣，我都唔覺得話係定公正嘅原因話，喂佢要 satisfy 咗你大學嗰個心理，佢先至你先呢啲大家先參與呢個遊戲啊嘛。 嗱，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咧，大家就鬥論文多，鬥論文俾人。 唔係而家你頭先講 嗰， 我知 嗰、那個有佢嗰個類型係 呢啲係量嚟噶嘛，呢啲唔係質嚟噶嘛。如果你話大家邊個 call 邊個，呢個可以維威維啊！屌你又 call 我，我 call 翻你咁啫嘛，係嘛？呢啲可以維威維噶嘛？呢啲係量嚟噶嘛？呢個唔係質啊嘛，質就比較難，即係因為真嘅質就涉及一個比較主觀嘅 質咧，就係因為大家咪鬥論文多咯。 量啊！你頭先講量， 鬥論文量啊， 量量啊，量多量多嘛嚇。但係你寫嘅量多唔等於你寫嘅嘢好噶，可能寫啲大家都係寫啲垃圾出嚟，係嘛嚇？唉，真係 嗱，而家好簡單。大家而家唯一一樣嘢最可以質住間學校得唔得咧？就係、是、大家鬥快咧，生命醫學將來大家邊個大學咧最有搞掂呢個 cancer， 用細胞用 DNA 嚟醫病，唔係呢樣嘢大家鬥快嗰個就 咁你就一定唔及美國佬噶啦，美國佬呢邊咧抌啲錢落去諗得幾勁 啊！大家鬥快咯，咁大家 DNA。 咁但係你好坦白講啦，香港嘅即係科研或者其他研究成果又唔係大家唔會覺得好標青嘅啫。 咁香港咪最拿手咪做呢個腎病啊、胃移植啊，做乜可以一個醫生可以同時喺私立安院、公立醫院一齊做， 同時兩間 醫院一齊做，真係威到爆，威到爆就係威到盡啦，真係。同時兩間醫院做手術都是那個人。 咁我哋講嘅時候就即係 講 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 咁但係喺現實上咧，呢個係悲劇嚟嘅。即係香港就搞成咁樣啦。OK。 唔係最好笑的一樣嘢就係、是、其他人願意等嗰個人嚟喎。真係 你冇計等咗幾時輪到你唔等咧，大佬真係。 個個揸唔到主意。 你記得許冠傑唱嗰首歌啊？世界上有幾百萬人啊嘛，只有醫生一個嘛。 即係攤住等啦，夠膽死嗰陣，開咗刀攤住等啦，夠膽死。即係呢啲就係、是，唉，咁呢啲就係、是、國際化就咁國際化嚟啦。若咁啊，就笑死人啦，真係。 不過咧，即係講呢個問題咧，譬如話 所以大家真係唔好用呢個名呢啲牌名， 冇嘅，我 哋介意，真係當即係睇完就算數咁笑笑啊！ 但係咧，我哋就算咁講， 我要講俾大家聽， 我哋咁講咧，都改變唔到個社會風氣嘅。 風氣 就係講一樣嘢啊！大唔大學其實本身都唔係一個呢、這個名本身唔係一個好大意義啊！ 唔係，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知啊，即係淨係有人講嘅就係、是、我哋咩當香港啲成績報。公布的時候不要早狀元那樣東西啊， 不這個又是即是我們說都沒什麼意思的了， 沒數狀元那麼多的狀元勾咬啊，即是補習班那些說有幾個出幾個狀元出來五星星那些五星星那些真的我都不知道真的這樣評分， 那個社會是這樣你都沒辦法的、那你問一個問題就是喂這些所謂狀元 他讀完書出來那他有些什麼的成就呢，是吧，咁冇人會走去睇㗎，係咪啊，就係講啊我回考幾多科 A， 跟住 幾多分。 咁但係呢個所謂成就亦都唔係局限一定要局限喺學術方面㗎嘛、啊、即係頭先我哋講嘅譬如話大學呢個名咁樣，嘩呢、這個教大千辛萬苦即係要攞個名返嚟，以前唔係叫教育大學㗎嘛，叫教育學院㗎嘛，咁係咪代表話你嗰個學術水平啲學生 即係升咗，即係提升 咩？係嘛？咁啊唔係㗎嘛，咁咪唔係唔叫大學，咁你間嘢係渣咗咧？咁呢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咁係咩嚟嘅咧？ 係啊，仲係叫 唔係？如果美國仲有好多名牌嘅專即係高尚學院係唔用大學呢個名㗎，係 啊， 係啊 ，College 啊。咁你 college 算乜？又 college？ 嗱，我就有幸咧，就去過 Caltech 同埋 MIT。咁我先講嗰兩間威出啲威到咩地步咧？點威啊？加州理工學院咧，就係、是、老師多過學生。 博士多過碩士， 碩士多過學士， 碩士多過學士，即係全世界都係美國大學呢間加州理工學院咁樣。我去到間學校嗰度咧，靜英英，校園冇人喺度嘅，就真係原因係咁解。佢冇學生，學生全部匿埋喺度做，不停咁做嘢，忙到飛起。好啦 ，MIT 咧就喺哈佛隔離嘅，哈佛咧人山人海。 MIT 是冇人嘅 ，MIT 冇人嘅。哈佛咧点点样咧？门口地下铁嚟嘅，全世界好咗下门口地下铁嚟。 城大 个地下铁站就叫哈佛，就叫哈佛。然后咧，校门口咧就六支旗咁样摆喺度。原来咧有啲人咧就做导游啊，插支旗喺度话讲西班牙文、讲德文、讲意大利文、讲中文。讲英文咩文都有，日咩文，几廿支旗咁动喺度，又做导游，就带人去游浮，带人又游校园。嗰、那个校园咧，旺过旺角街市，人山人海，嘈喧巴闭。呢、這个就哈佛啦。咁佢哈佛前面咧就有一个广场嘅，即系所谓广场，即系有啲人。咁啊，長年到晚咧，就好似旺角呢個 七人賽街， 七人賽街咁樣，個個擺隻檔路，就又唱歌又雜技啊，乜都有，人山人海。 但係嗰啲唔係哈佛嘅學生嚟㗎嘛？ 啊，唔係觀光點啊！當哈佛嘅觀光就一個旅遊區、旅遊點，泊幾廿架大巴士喺度嘅，個個去睇熱鬧。你嗰啲間學校係咁樣啊？ 咁但係間學校又出到叻人嘅。 咁啊，當然出叻人啦。佢叻人咧就出喺邊度咧？就係、是、個學院制度，即係其實係講緊就宿舍。宿舍咧就好嘢，你翻學咧上堂咧就係聽老師講嘢，老教授講嘢；放學咧問問題，問嘢啊。宿舍咧同聲同氣嘅人擺埋一齊，對佢即係大家同學科嗰啲人。譬如你 Facebook 點解會係？ 唔係 Facebook 嗰套戲啊 ，Social Network 咪講呢樣嘢咯。佢話即係嗰陣時 Mark Zuckerberg 其實唔識搞嘅，佢有個概念，但係佢唔識搞，甚至個概念都唔係佢自己嘅。聽咗人少少翻嚟就自己 做一塊就係宿舍， 係宿舍。 問想問下隔離房嗰人就幫你到你就問到人。喂，有教授有圖書館有老師喺度嘅喎。宿舍搞一搞一下，咪全部人咧等你。同一個意念相同諗嘢，咪幫你整到個 Facebook 出嚟咯。所以咧，哈佛最好嘢就宿舍，就係將啲人谷埋一齊。 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 social network 嘅都 講。social network 就係為大家成班係嗰啲精英， 精英 將來出嚟社會做事啊，就互相照顧啊嘛。 嗱呢樣嘢咧就英國啊牛津劍橋都有噶啦，就驕子會套戲都講啦，驕子。天之驕子啊，驕子啊，嗰啲級啊 ，club 啊，咁有句英文啊，我估都係即係英國英語咧 ，old school ties， 即係學生嗰時大家建立咗嗰種，嗰個就係你成個人生嚟噶啦。 將來咧，你揾嘢做啊，就係 唔好叫揾嘢做，嗱，佢哋唔係揾嘢做嘅，即係譬如話大家要做即係從政啊，要從商，佢哋唔係做嘢。他哋係創造就業機會俾人嘅啊，咁就到其時就發揮嗰個作用啦，係嘛啊？要錢有錢，要人有人係嘛？咁呢個你其他嘅即係冇呢啲咁嘅社會關係嘅學院邊度可以及得上咧？ 即係識同學啊，即係識同學， 咪識同學咯。 所以而家中國咧、大陸咧，習近平派好多人去讀書嘅。喂，習近平讀書派咗去讀書，會為下一代着想，就係話啲人咧，將來咧。佢識曬啲， 係啊係啊，識曬嘅，即係最重要呢樣嘢，係啊。咁呢個即係一個相當之理想嘅計劃嚟嘅。不過即係付諸實踐，係咪做到一樣嘢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